从花样点钱开始就已经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了。不过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带着一些专业的旅游主持人的视角啊来看这部电视剧。我发现呢，在《人民的名义》当中，这部电视剧啊，喝茶的戏份很多，而且呢，这个喝茶对于情节很有推动性。比如说第三集，大风厂工会主席郑西坡来到老检察长陈岩石的家，陈岩石呢就泡了两杯茶，用玻璃杯给客人郑西坡泡了一杯毛尖，自己呢使了一个大把的茶缸子。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这部剧里面出现了两个茶名，一个就是陈岩石陈检察长泡的这个毛尖，还有一个呢是太平猴魁。说到毛尖，可能好多朋友不了解了，我们先来普及一下。 毛尖属于绿茶中的一个品种，外形比较细直，圆润光滑，茶叶全身遍布着白毫，香气香远悠长，茶汤的味道十分的鲜醇干爽独特，冲泡出来的茶汤颜色碧绿，茶叶舒张开来，慢慢沉入杯底，茶叶片片匀整，柔嫩鲜绿光滑，毛尖的色香味形均有独特个性，其颜色鲜润干净，不含杂质，香气高雅清新，味道鲜爽醇香回甘。 看到这毛尖了吗？个个都是立着的，虽然是陈年毛尖啊，在电视剧当中这个场景啊，相信好多朋友印象深刻。再来说一说这太平猴魁，太平猴魁的镜头呢是祁同伟带着梁老师在高书记家喝的茶，当时啊他跟吴老师说了，说师娘啊，一定要泡我最爱的茶，最爱的茶就是这太平猴魁。 太平猴魁的镜头是祁同伟带着梁老师在高书记家喝的茶，说是他的最爱。太平猴魁的外形是两叶龅牙，扁平挺直，自然舒展，白毫隐伏，有猴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卷边的美名。叶色苍绿匀润，叶脉绿中隐红，俗称红丝线，兰香高爽，滋味醇厚回甘，汤色青绿明澈，叶底嫩绿匀亮，芽叶成朵肥壮，太平猴魁的色香味形皆独具一格，全身披白毫，寒而不露，入杯冲泡，芽叶成朵，或悬或沉，品其味则幽香扑鼻，醇厚爽口，回味无穷，大有头泡香膏，二泡味浓，三泡四泡幽香犹存的意境。 太平猴魁呢，的确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绿茶，在2004年国际茶博会上获得了绿茶茶王的称号。2010年在第四届海峡两岸茶博会暨武夷山山茶节的时候，猴坑牌的太平猴魁也是荣获了金雅奖以及中国绿茶十大品牌两项大奖。现在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两款绿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啊，也是由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当中。在第七集的时候，两个书记互怼，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会议当中，领导的桌子上啊都有一个茶杯，还有一瓶矿泉水，唯独咱们这个达康书记还有一个专属的小茶杯，里面呢装了满满的绿茶。第13集，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和山水集团总经理高小琴两个人在山水庄园喝的茶就考究很多了啊，整套功夫茶具一应俱全，喝的茶呢也是用公道杯先泡好，再放到茶盏里面慢慢的品，很多集都涉及到这个喝茶。那么在中国的官场，真的像电视剧里面表现的那样那么热衷于喝茶吗？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办公室喝茶，回家了还喝茶，自己喝茶，待客也喝茶，各级官员丝毫都不掩饰自己对于茶的喜爱。要知道这官场当中的人啊，大多都是思维缜密，行为呢亦步亦趋，生怕被别人抓到小辫子。比如说咱们的达康书记做事风格可以说是谨小慎微啊，跟自己能够扯上关系的一律 划清界限。不管是自己的老婆欧阳青，还是老同事王大陆，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可即使像他这么慎重的人，对于喝茶却是一点都不顾虑，不论走到哪儿，可以说是茶杯不离手。试想一下啊，这手里的茶杯要是换成酒杯，应该就搭不成这个沙里配了。说到茶呢，其实要是好茶一点都不比好酒便宜。比如说像金骏眉啊、大红袍的价格，那都不是一般酒能比的。至于那些被炒火的老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所以茶并不是廉价的东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可是在官场当中，为什么对于酒有那么多的忌讳，但是茶却可以随意喝呢？茶文化究竟是如何走红中国官场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探索一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给各位汇报工作。 没有结束，这条路从迈出那一步，拍拍尘土，踏上归途。一步从最初到最初，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无数，转身回头处，你在灯火阑珊处，有种祝福是岁月山河飞渡，峰回心如初，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无数，转身回头处，你在灯火阑珊处，注定要依靠生命中的天赋，峰回路转处。 想想 海景房团购开始了，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南北通风，方正实用，四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实现资产增值，一地置业百处有家。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 团购活动，即享特价购房优惠，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每套总价40万元起，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10层到19层只剩80套，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抢订热线173-1084-8008，耐心拨打173-1084-80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刚刚我们说到《人民的名义》当中，对于茶是一点都不顾忌的，各种各样的茶的镜头。关于茶为什么能够走红中国官场，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茶文化基因图谱当中《茶经》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茶圣陆羽给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也直接决定了茶能够走红官场。他说呀，饮茶这个活动最适合经行俭德之人。有的人认为断句应该是经行和俭德两个部分，也有人呢把经行俭德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四字真言。可是无论如何啊，这饮茶好像都跟简朴两个字挂钩。古人呢都觉得饮茶呢能够证明自己德性简朴。在茶经七知士当中也记载了很多关于饮茶的故事，其中写道，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临座上慎勿以生为忌，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谱而已。皇帝驾崩本来应该是隆重祭祀的事情，但是这南齐世祖武皇帝为了表示简朴，特意下了这样的遗诏，强调不要杀掉牲口来祭祀我，摆上茶饮就够了。由此可见啊，这摆上茶饮并不会被认为是铺张浪费，相反，用茶饮来代替杀生祭祀也具有俭德。茶经七知士当中还转引了晋书当中的记载，说恒温啊是扬州牧，性俭美艳饮，唯下七殿办茶果而已。意思是呢，性好节俭的扬州牧恒温每次宴请客人的时候都只用茶和果子，这一点倒是和《人民的名义》当中感觉很像哈。秦东伟去玉良书记家，每次受到的待遇呢也都是香茗一杯。这个时候的高玉良应该就好比这《茶经》里记载的扬州牧恒温了。性俭，性俭应该也是高书记或者其他官场上的人最想竖起的一杆大旗。反过来，领导看望下属也是喝茶。沙瑞金书记去看望易学习的时候，易学习的老婆也是奉上香茗一杯。瑞金书记喝了之后，哎呀，说哎，这茶气足啊！临走的时候还要带上两包。 这场景里的茶如果换成白酒或者是红酒或者是也能泡的咖啡豆，估计这瑞金书记绝对不敢拿。由此可见啊，这古人把饮茶当作是一件节俭的事儿。有的时候呢，为了彰显自己节俭，还会特意的把茶来摆出来。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是前人认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的原创。但是呢，茶经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精行俭德的饮茶精神也是被我们大家所熟知。茶呢，与中国传统美德当中简朴啊很契合，甚至于茶成了俭德的符号。长久以来，文化惯性给我们大家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偏见，很多人可能没有认真读过茶经，更不知道精行俭德这四个字，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茶和简朴的德行密不可分，已经注入到了茶的文化基因里面。为官的人最忌讳的是什么？是腐败。而最大的美德呢，就是清廉。真正的清官每天粗茶淡饭自然是常态，即使是贪官也要靠着茶不离手来标榜自己的清白。对于清廉的官员来说，茶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对于一些想装清廉的官员来说，茶是一种官场道具。这样一来，可不整个官场都要喝茶了吗？那我们再来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讲《人民的名义》里面以茶代酒的门道。

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进入到《人民的名义》啊。这一部反贪大剧可以说是涉及一连串贪污腐败高层官员，整个故事呢结构紧密，环环相扣，埋下的馅儿啊又是各种高级，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场商场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个大盘棋。从第一集就能嗅出和北平无战事同样的气味，就是从一件紧急事件展开，哎，由一个年轻的干部表现出非常过人的决断手腕，横空出世，然后一众城府非常深的老人起伏浮沉，家国情怀，千秋大业。正剧只要拍好了，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而这部剧里面的人物呢，也不再是其他正剧里面主旋律下的非黑即白，而是给了一些很丰满的人物特色。比如说他是灰色地带的人，比如说我们达康书记啊，也是有缺点也有很明显的优点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官场里面的事儿我们说不清。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这茶的事儿。茶呢，在官场当中也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人民的名义里面啊，我们发现反面人物很多不是很喜欢喝茶的，他们喜欢喝什么呀？喜欢喝酒。第一集，丁义珍，我们的丁副市长出场的时候，在酒会上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而且呢，这陈清泉、高小琴还有郑赵公子、祁同伟在密谋瓜分大风场的时候，山水庄园里面喝的也是红酒。反正一句话，这腐败和烂瘾不分家。与此同时呢，道德楷模我们的高育良书记坚持喝茶。在跟祁同伟陈述革命家史那一集的时候，与高育良书记啊家中小聚，这祁同伟喝的是什么呢？是酒。高育良啊清茶一杯，这茶杯和酒杯碰杯可以说是坚持了原则。再比如高育良和赵公子见面的时候啊，饭桌上高育良呢可是拒绝了陈年的洋酒，而坚持喝他的那一杯清茶。一句话，人家高书记坚持了以茶代酒。我昨天看到一集，是我们的侯局长在赴鸿门宴的过程当中，也是用啤酒代替了白酒。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这啤酒的概念跟茶的概念是一样的。其实呢，以茶代酒并不是官场上面的人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的饮茶文化。茶经七知事当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三国的时候，东吴皇帝孙皓非常的残暴多疑，他总是怀疑自己的大臣啊心怀不满，但是呢又找不到证据，于是乎他就想起了酒后吐真言这句话。据记载呢，他每次啊都要宴请大臣的时候都要灌酒，灌多少呢？每个人七升为限，喝不完的人一律浇灌取尽，灌完他。 就跟我们今天酒桌上劝酒的场景有些一样啊。今天劝酒已经很荒诞了，这东吴的宫廷里面比现在还要离谱。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东吴的官场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只有这大臣韦耀非常受到孙皓的敬重。一到了这种灌酒的场合，孙皓呢都要给这韦耀啊用茶换上酒，也就是说偷偷的赐给韦耀茶用来代替酒。虽然说喝七升的茶也够受罪的，但是总比喝七升酒强吧。总而言之呢，韦耀也算是靠茶躲过了一劫。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啊，孙皓后来呢就是东吴的亡国之君，大领导的身份带头酗酒，东吴的官场风气可见一斑。说到喝酒呢，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对于身体也是适量饮酒也是有一点点好处的。酒呢是不能为这个亡国来背锅的，只是说肆意豪饮会带动一些不良的官场风气，同时呢助长享乐主义。中外历史上因为酗酒而亡国的朝代不在少数，所以呢酒一直被官场所警惕。但是想一想啊，吃饭的时候要是干聊没意思吧，手上总是要有杯喝的，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个时候呢以茶代酒就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再到后来用茶代酒就变成了用茶会代替酒会，酒会豪饮啊容易贪杯误事儿，茶会文雅又不耽误谈天说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提倡廉政建设，从而呢就把这茶话会的形式啊推广到了社交的各个层面，共商国事也好，招待外宾，庆祝佳节，学术讨论，表彰先进等等，茶话会也就成了政府机关经常举办的活动。所以这以茶代酒的门道还真的挺讲究的。

说到了《人民的名义》里面这茶的戏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处处产茶，但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产的茶叶不一样，地域性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以呢，各个地方的饮茶风俗更不一样了。比如说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傣族的竹筒茶、纳西族的盐巴茶、布朗族的酸茶、白族的三道茶、土家族的擂茶、苗族和侗族的油茶、回族的罐罐茶等等。汉族地区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茶俗和不同的冲泡方式，比如说通过茶艺的表演，还有一些功夫茶、绿茶、花茶等等等等，融入到了各种地方特色的茶艺表演，还有新娘茶、茶礼表演等等。在这些表演当中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徽州文化当中婺源茶道的这个文化底蕴，跟我们《人民的名义》里面能够有一些些的相同，因为它分为三种茶，第一呢是农家茶，第二是文氏茶，第三是富氏茶。富氏茶是富有的富啊。先来说一说农家茶。农家茶呢是由民间乡里的饮茶风俗演绎而来的，在婺源啊几乎家家种茶，人人喝茶，劳动的时候也要带上茶，家里来了客人要敬茶，农家的姑娘呢人人都能泡上一壶好茶。农家茶啊讲究茶的好喝，不过分要求茶具的好坏，体现了农家人的质朴和真诚。农家姑娘也是天真淳朴，身上有一股健康活泼的青春气息。农家茶的表演就是以此为基调提炼产生的。再来说说这文氏茶。文氏茶呢依据的是文人雅士的饮茶习惯整理而成的，风格呢以静雅为主，文人喜欢插花、挂画、点茶、焚香，这都是文人雅士所喜欢的，所以这文人品茶啊更注重品。在山清水秀之处，庭院深深之所，清风明月之时，雪落红梅之日，都是他们品茶的佳时佳境。文人品茶不为解渴，更多的呢是寻求一种内心深处的静谧。因此文人喝茶不讲究何时何地，他们讲究的是什么？用茶、用水、用火、用炭，讲究与何人共饮。这种种的讲究其实只为一个目的，可能就是修身养性。再来说一说富氏茶。富氏茶呢展现的就是古时候富贵人家的饮茶习俗，跟农家茶的清纯质朴、文氏茶的雅致飘逸不一样，富氏茶呢偏向以华贵排场为特色，表演用的茶具也是比较复杂的，用的茶品用的是婺源的墨菊茶。婺源墨菊茶呢非常的讲究啊，用丝线把茶叶扎成像菊花一样，经过热水的冲泡，就在水中变成了一朵绽放的菊花，在水中绽放。所用的水呢也是活泉水。表演者的服饰啊，穿着的一般都是古典的旗袍，高雅华贵，就好像一位久居深闺的大家闺秀，一举手一投足气度雍容不凡，也能够展示主人的身份。说到这三种茶的背景不同，其实他们的冲泡方法包括表演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文氏茶呢采用的是凤凰三点头来表示自己清洁高雅，农家茶呢是蜻蜓点水来表示天真淳朴，而富氏茶则是燕子衔泥，怎么讲，慢而不断，来展示大家闺秀的优雅。在奉茶的时候，农家女都是举案齐眉，哎，带着一点点的羞涩；喝文氏茶，女才子给你奉茶的时候呢，是充满了谦和。如果喝的是富氏茶，奉茶之时啊，是相敬如宾，带着比较浓的一些礼教色彩，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序。其实这茶啊，不仅仅有俭德的文化基因，会喝茶也能够说明这个人的品味。同时呢，在官场上面，茶也能成为酒的代替品。由于这茶和廉洁的紧密，有的时候啊，这茶有的时候也能成为腐败分子的表演道具，对不对？ 所以茶呢，在官场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想不火都难。瑞金书记也好，达康书记也罢，玉良书记也行，咱们都慢慢品着茶。至于谁是真清廉，谁是在表演，虽然说网上已经流传出了很多的版本啊，很多人也按捺不住赶紧看了书，但是像我这种喜欢追剧而且不喜欢被剧透的人呢，还是慢慢的按部就班的跟着看后续剧情的发展吧。作为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呢，相信好多朋友也很好奇啊，说哎呀，这个《人民的名义》是在哪儿拍的呀？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来为大家继续揭秘《人民的名义》是在哪儿拍摄的。好啦，我是孟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生命的尊严，奉献的权利， 当所有万马奔腾，风扬升起一颗旗帜，大心地凛然整齐，心情归故里，潇洒落笔，与谁同撑一刀一的守则，听一曲唱 清晨，听一段清风明月，看一只梅兰家族，此时此刻呵护人间烟火，